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 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全新的一期的智享生活正式开始，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每周五的晚上，欢迎您来锁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码科技单元智享生活 Smart Life。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也是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马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直播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看看我们的相关的直播内容。当然此外的话呢，您还可以来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锁定下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那当然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也会跟您去分享到更多的数码资讯内容了，千万不能够错过哈。那今天呢，我们的消息赶紧要先跟您放出来，赶紧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单元，因为今天我们会给您一大堆的一大波的本周热门数码行业资讯，我们马上看一看。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消息。刚刚呢，苗山会发现啊，特别的可爱。他刚刚呢是， 我特意拿新闻去了。 不只是新闻，你还带了很多新货过来。 对， 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现场，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表演区。导播老师不要切镜头哈，对，不要切到表演区，因为现在还不能亮相哈。 惊喜。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会儿呢会有全球首个广播电视媒体在节目当中首次同时能够亮相刚刚发布的这来自微软的两款新品，记得是同时发布， 同时 真机在线、啊、 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一次出现的版本有特别给我们国家的这个喜欢电脑的爱好者们发出来的颜色，这个版本简直让我下午看到就是爱不释手啊。 所以呢就是这样吧，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闻呢往后放一放，好不好？关于这个全套亮相这个事儿啊，往后放一放。 嗯， 咱们呢先说一下昨天那个事儿。为什么要先说昨天呢？因为离得近嘛，对吧？哈， 对。 这个因为昨天下午我也正好是在现场，看看这个国民自拍这个事儿呢是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个去看得到的哈。 嗯。 那么这个国民自拍呢是怎么个意思？首先，提到了国民，我们熟悉我们的各位节目的网友们一定都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两个字啊。国民代表就是优价， 这价格一定会划算，国民价格 哦，性价比高呗， 真心品质，国民价格。那自拍，苗山应该都非常喜爱了，让你爱上一个在镜头里面的自己。 我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爱自拍的人，但自从现在我们的国产的手机拍照越来越智能，我有的时候有那么一秒钟，我已经相信自己就是长得照相机里的那个样子， 活在照片里， 对， 活在美图秀秀里边， 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 那这样吧，咱就赶紧看看今天这样一则新闻啊，在昨天下午的联想举办了全新的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了偶像级自拍手机 S5 Pro 以及 K5 Pro 智能手机。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 Watch S以及呢其他的这个产品啊，也都会悉数登场。那更加现场亮点在于这个产品之外的一个最大的炸裂现场的人物，那就是昨天下午著名的演员， 有位大明星， 对，朱一龙 哦， 在现场亮相了， 真没想到， 作为联想手机代言人亮相。 最近他这个代言风头正劲嘛哈，又代言鸡块又代言手机的。 所以呢，这个昨天下午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很好玩的 slogan 啊，叫做珠联璧合， 哎呦， 朱一龙加联想，哎，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拍照搭档就正式呈现给我们的各位网友们了。那赶紧来先回顾一下昨天下午的发布会的现场，我们也是有图有真相哈。先看一看这样一个关于联想的2018年秋季新品发布会现场看到了一些个指标的情况。首先呢，他们这个长城啊，这个联想的大 boss 来告诉了我们一下，联想偶像级的自拍手机 S5 Pro 具备了什么样的一些参数。首先不得不说，2.8:1英寸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能够带给了我们前置2000万像，记注意哦，前置2000万像素， 前置都能达到2000万。 然后你会发现整个的前置头的成像效果上了一个大台阶儿。 对于联想来说，它特别需要改进的就是它的摄像头。 对，因为之前可能它并没有太在意说这样的一个某一种功能的这个精进跟升级。 对，因为最开始你知道很多人啊，是比如说 OPPO 吧，它最开始打的就是拍照手机， 对不对？ 对。 所以呢，像其他手机厂商可能并没有把说拍照提到一个第一第二这么重要的位置。那现在随着各个品牌，无论是华为、 OPPO 和什么 VIVO 他们的拍照功能都这么强大之后，那现在不得不在像联想这样的品牌在硬件配置方面也要考虑到，因为大部分的用户还是很考虑就是不想带相机出门，就想一个手机全包，那拍照来说对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所以既然苗山这么钟爱于拍照这样一件事情的话，那肯定相信你对于自拍来讲，自己也是平常很常用的一个功能，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拍的不好，我不会赖自己长得不好，而赖手机不好。 你修图吗？ 我技术不行。 就是说，其实心里还是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图片出来的，对不对？ 你知道吗？修图技术特别高的人，一定是苹果用户。 不一定是美图用户。 一般现在还用美图的只有苹果用户， 美图秀秀手机，然后的话 只有苹果用户才用美图了吧？ 因为安卓阵营基本上都自带，已经可以完全你不太需要再有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对呀、都 3D 建模了， 是啊， 还立体美颜啊。 所以这次你看，你也相信了 iPhone 的这样的一个 3D 结构光的功能。那其实这回的联想，他们也是借鉴了这个，或者是学习了 iPhone 的这样的一种3D 的结构光啊，他们叫做面部的这种 3D 美颜和修容光的功能，也会让你整个呢通过多点识别，把整个的面容哈、有深度。就是我们的鼻子的有高度的识别，脸呢有宽度的识别，有深度的识别，下巴颏有前有后，腮帮能看到左和右，有这样的一种深浅，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无瑕疵的，甚至是无畸变的修容的效果。 如果说几年前的修图是平面修图，那现在真的就是立体修图， 可不就是吗？所以这回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在发布会现场，这个朱一龙也是现场展示了一些自己曾经在这个拿着这个 S5 Pro 去进行的这个样片。那样片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不多看，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样的一些个内容和参数和功能啊、性能方面的内容哈。首先呢，关于这样的一个可以叫做80度的一个广角零光感人脸解锁，更加方便了一些。刚刚我们也提到 3D 成像，这也是关于人体的边缘，尤其是面容啊头的边缘的位置，它的精度提升了200%。那除此之外呢，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偶像级自拍的拍照性能，虽然说已经令我们感觉到满意了，但是 他们在昨天还有各种各样的 One More Thing， 他发了叫做千元影霸啊这样的手机，就是 K5 Pro 以及手表产品。那像这样的 K5 Pro 千元影霸呢，可以说是价格也是让我们看到极具诱惑力的一个情况。那么价格方面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 S5 Pro 啊，采用的是像骁龙636处理器，标配的是 6G 加 64G 的这个运行内存，以及快充和 Type-C 接口，可以说是它的用料比较的扎实的。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像是这个所谓地表最强前置双摄，也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联想这回在拍照方面是一记绝杀，下足了功夫的。 但是下足了功夫，这个配置也提高了，但我刚才稍微一扫，这个价格方面好像依然亲民呢。 刚刚你忘了咱们的主题吗？ 国民。 哎，对了，国民自拍呢。所以价格方面我们不用多说了，看看这些图片我们就知道了哈。首先第一组的价格可以看得到，这个 S5 Pro 是1298起，千元级，我们真的想不到。那像 K5 系列的话是998和798起。另外两款手表产品，一个是 Watch S， 一个是 Watch C， 分别是238跟399，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到整个的现场哈，不光说是这些个这个朱一龙现场一现身炸裂全场，这个小龙帮粉丝们哈，还有更多就是这样的一些个价格也是惊到了我们。你说这样的一个专门用来去拍照的利器，以前我们买个小的卡片相机还得要2000块钱多，甚至是那如今你可能只需要花到1000多块钱可以搞定一个拍照，尤其是自拍利器。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用户们来讲啊，尤其是学生党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划算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其实也不叫低价吧，这应该算是一个亲民价格区间，这个区间的竞争好像是越来越激烈了。 没错，那么除了这个价格的竞争之外，我相信做产品做内容还是应该很用心才对，所以这回他们也发布了两款智能型手表，一个是 Watch S， 一个是 Watch C。 这个 Watch S 呢是搭载了一个40毫米表盘，大家来看图片哈，一个红色版一个黑色版。另外呢这个 Watch C 的话呢是一个叫做小乐儿童电话手表，支持定位，是这个AMOLED 屏幕的一个触控屏，当然也还能够支持 IPX7 级的防水。 哎呦，你说这个智能手表的这个外观啊，现在越来越像是时尚手表的外观了， 就非常的有这种 质感、 潮流的气息。 对， 看我们的节目《潮流梦工厂》嘛，如果您是一位潮人的话，相信您应该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 对，拧一拧。 怎么观看呢？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可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面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哦。 那刚刚我们提到过了联想这次发布会之后呢，可以说是让我们把价格拉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当中去，尤其对于另外的一个功能自拍来讲，是我们可以说是之前没有这么关注到的是自拍这个功能的。以前我们都说后置头拍照要如何如何的好，然后大广角啊，然后夜拍墙，那这回也是比较少见的，从联想的嘴中听到了关于拍照的一种追求。大家伙儿我相信应该听友们有不少这个朱一龙的粉丝啊，这种高颜值的小鲜肉级的一种男演员，我会觉得他们 很有带动力。 对，带动力了得。 上次那款手机是 Z5 对吧？ 对 Z5、 Z5 上市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儿有一个女编辑，就是 就为代言人买的， 对，就一直在问我说，哎，你那个是在测评的手机吗？我要买一个，因为是我家小猪代言的。 好嘞。所以你看朱一龙这个昨天也是全身都是白色啊，亮相之后整个全场的这个，因为我在现场会发现整个那个 敢有人在你的面前穿白色， 不不，那朱一龙他真敢。对。我不太敢啊，而且就是全场会发现小笼包粉丝们他们的热情太热烈了。这个我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什么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觉得之前腾飞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不单说这个关于摄像摄影器材租赁这个事儿嘛哈。目前来讲，在摄影器材租赁当中这个行业里边，排名第一的就是用途排名第一的。是偶像租赁 啊， 就是追星，别人说你是一粉丝，啪，朱一龙来了， 我没钱买那么高级的镜头跟相机，我去租总可以吧？租用手又不限制快门速度，快门的这个数量啊，玩命咔咔咔咔咔咔使啊，那开心的用啊拍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嘟狂拍，这一下午得上千张应该不止，嗯，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到粉丝的热情了吧？ 哇哦！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啊，赶紧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才行，多多转发哈。哎呀，所以你看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自己的工作，在周五的时候应该让工作压垮自己了吗？ 突然想起应该让艺人来上我们节目做做测评啊。 我们明年就是这样打算的， 是吧？就让他们来带动一下。 你看我们的黄浩老师啊，就是这个全能这个 艺人， 那倒不敢说吧，算是这个KOL 倒是真的了，嗯， 全能数码人， 对，数码达人评论员啊。那关注过了今天我们的联想的话题之后呢，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全套亮相这个事情，聊聊看微软这个大事儿好不好？ 嗯， 这个事情呢也是我在现场发布会现场看到经历了一个情况，因为当天呢下午时候，这个微软啊在北京的798这边也举办了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新品的发布会。那其实之前呢，在10月3号的时候，国庆节期间，这个微软已经在纽约举办过新品发布会了，发布的就是新一代的这个 Surface 家族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包括有 Surface Pro 6、 Surface Laptop 2代以及 Surface Studio 2代，还有 Surface Headphones 耳机，以及 Windows 10的10月份更新。但是这一回10月15号的下午在正式啊国内亮相。 而且我觉得他这次在北京开发布会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数码产品愿意去海外去开发布会， 对， 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在北京开一次发布会，而且特别又为我们这个国人， 嗯， 公布了一款只有我们这儿限量的颜色，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太好了。来，那我们就先来通过一组图片了解一下关于这次微软的发布会的盛况情况啊。首先来看一看关于这个 色调，我喜欢。 这个色调你喜欢是不是？叫典雅黑，这是他们的全新的颜色，来自于 Surface Pro 6的新增的一个典雅黑的颜色。那也可以看到，它比上一代的 Surface Laptop 啊，就是 Laptop 跟 Laptop 相比 ，Laptop 二代比一代相比，运行速度提升了85%。 嗯， 那么还有呢，关于 Laptop 二代，它的续航时间高达14.5小时，也就是说，你从北京飞到纽约一路上完全无压力，还有富裕有的找。连晚点都算进去了都可以用 连晚点都算进去了， 你候机时间就用都没问题。你比方说你就上飞机时发现，哎，我忘带充电器了，没关系，你到了美国下了飞机再买，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对于笔记本电脑来说，如果续航时间长，无论是商务人士还是玩游戏的朋友啊，还是学习的这些朋友，多用途都是非常快捷有效的一个办法。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Surface Pro 6， 真的太漂亮， 典雅黑色，这是一个全新的颜色，之前没有，之前都是以灰色为主的，大家会感觉可能灰色呢不够分量，因为黑色是永恒的颜色嘛，对， 典雅。 你看时尚的人们都爱知道黑白两个颜色是永恒不变的，那这种黑的颜色给到了我们更加精英的一种质感，是吧？ 而且百搭， 哎， 你说你穿什么衣服，手上提着这么一个小本儿，都是很有档次的选项。 一会儿呢，我们会这个让苗珊啊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啊，一会儿会用他这样的一身灯芯绒面料加上这种炭灰蓝色的衣服， 怎么是灯芯绒呢？ 这就是灯芯绒吗？啊，不不，是地毯，地毯剪仨窟窿。嗯， 我这正经是哈巴洛克风， 巴洛克风格啊，不是巴伐利亚风格 啊，洛可可风， 洛可可风啊，行，就不要发疯就行了，特别的好啊。那一会儿我们会让你带到表演区呢，去展示一下这两款电脑产品，因为已经在现场了。 其实我今儿这个头衣服的颜色正好可以把这两款笔记本电脑的颜色都岔开。 对对对，你看，因为我其实穿是黑白相间， 嗯， 你说我拿黑的就可能比较亮堂啊， 嗯， 拿这个那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颜色，这个叫做灰粉金，对， 灰粉金 这个颜色的话呢，就好像不太适合男生的，是吧？ 其实这个是流行界，就时尚界人最喜欢的脏粉加金色的一种混合。 对， 对对。 现在很流行脏粉那个颜色，就是买呢子大衣的时候又买那种暗粉色，其实 就是莫兰迪色的一种延伸。 啊，怎么一下让你一说就上了一些档次？让我一说怎么就嗯 脏粉啊？ 这脏粉就很洋气的粉色。 来，我们继续来看这相关的这个新品内容哈。首先来看看关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对比图片。首先是在10月16号看到这两款产品 Surface Pro 6以及 Surface Laptop 2代已经就开始发售了，能够让我们真心的爱上这两款产品的理由有很多，那是因为我们的主题今天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新派系的数码工具升级生产力的一个话题。那毕竟它是电脑，它是个人的一个 PC， 它应该能够带给我们比较完整的办公也好娱乐也好的体验，对吧？那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会通过嘉宾他的一些个言论以及我们的一些个实际的评测去跟您分享一下， 对，专业的观点来让我们好好评价一下这个全新的产品到底优势在哪儿，然后是怎么能这么快速的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的。 对，那在我们看实物之前再来看一下这样一张 图片、 这个、 真的是非常写实而且其实我是觉得实物要更美一些。 对，我是觉得这样的一张图片没有实真机更美啊。 真机真的 我们一会儿会看真机的效果。因为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呢是 720p 的，所以说还是比较高清的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能够更加好的去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一段广告之后还有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听起来自于周董这样的一首歌叫做轨迹，去延伸一下科技的生产力。 失去你的地方

典雅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者， 对， 好不好？ 因为你知道那灰粉巾，我刚才就是广告时间，我还在想到底是哪部分让它洋气起来了。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数码产品里面粉色为了博女孩喜欢的产品很多， 嗯， 但是它脱离那些产品脱颖而出的原因是，就是因为它灰粉巾的那个巾。 对，一会儿怎么个金法， 对对， 一会儿你要在那边跟我们去体验去说，好吗？ 只能把它顶在头上就有反应。 哎，那也行。首次女主播头顶电脑上节目， 脸被拍扁了，然后就因为真的很轻薄。 来哈，那继续来看看我们相关的图片吧，来看一看这一次微软当中，因为这次微软发布会里边哈，这个 Surface 支付 Panos 他也在现场站台去亲自跟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去讲解，去介绍这全新的 Surface 家族。 嗯， 那看一看 Panos。刚刚我们所经历到的这样的情况，就是 Panos 本人一手端着 Pro， 一手端着 Laptop 啊，两个产品同时亮相，关键是10月16号就开售了。嗯，这还是非常这个能够，就是我们能够买得到啊，完全不跳票，而且存货门没有问题。 星期二上市的是吧？ 就是15号发布，16号就上市开卖。 哦，星期三。 而且一直是有货的状态 哦， 嗯，这个能够我觉得非常厉害。很多时候，以前我看某某品牌的手机发布了啊，先要等多久？一周，还有3到4周再发货的都会有。那这回的话，大厂还是大厂不一样。 说实话呀，这种饥饿营销的方式也不是一直有效，尤其现在， 嗯， 是吧？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嗯，谁都比谁要占领先机这件事儿， 就是。 如果等来等去，人家别的产品发新品了，那谁还理你？ 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讲，用户嘛，肯定他就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你看到新品了，我想买得到，然后呢就拿回家开始使用了。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们稍后再发布也行，对不对？所以这次微软呢，就给了我们一种非常非常诚恳的发布会。 对， 这两款产品，一个是 Surface Pro 6，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Surface Laptop 2代，这两个产品都是10月16号开卖的。另外，其实还有两款产品。就是我们要看到的这款耳机。 哇，这个颜值很赞啊。 这个耳机它有13级的环境噪声控制，非常厉害，可以降噪，而且它会带给了我们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皮质的一种佩戴质感和头梁，嗯，非常方便。而且这款耳机呢，嗯，人家说了，跟 Studio 二代要同步在2019年才能够上市销售。 嗯， 那这回先给我们预览了一下哈。那其实不用担心的是，那毕竟用 Studio 这样的一个人士呢，偏向于设计。以前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很多设计师喜欢用苹果电脑进行这个设计啊、图像制作呀、啊视频剪辑啊什么的。但是您不要忘了 ，Windows 10是可以触控的。对，这个屏幕能够手点，拿那根笔一点一画。很多时候就省了很大的事儿， 而且其实那个笔的触感还挺好的。 嗯，因为它太贵，所以我们今天呢节目里边就没有办法去展示那根笔，因为买不起。啊，但是我们还是有鼠标可以展示一下的一会儿。嗯，来继续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情况。Surface Pro 6呢有典雅黑跟亮铂金两种颜色，典雅黑呢有三个版本，亮铂金呢提供五个版本。这典雅黑呢分别是 i5 的处理器加上 8G 256G 的这个配置，售价是9188，然后呢 i7 的是 8G 加 256G 是11888，就基本上啊等于一台这个 iPhone XS Max。你说这一款电脑这么高的配置了，而且又是生产力工具，能够办事儿干活，你是买它呢还是买一台手机呢？ 肯定不能买一台手机了。 对不对啊？ 而且那个手机啊，这个价格也只是低配吧， 就是高配，高12000嘛，高配了，12000是高配了，9000的话呢也就是低配了， 对吧？ 嗯， 就是这个基本上价格就 不落忍呐， 完全不落忍，而且那个最长寿命也就用不了两年。 当然人家这个 Surface Pro 6还有更高配的，是 i7 16G 加 512G 的版本，是14888。亮铂金的话呢分为五个版本，价格也是从7188开始啊，更加亲民一点这个价格。那 laptop 方面的话呢，有这个 灰粉金，这个颜色也是中国市场独有的一个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也是针对于中国的很多这个女孩子们非常喜欢哈的颜色推出来。 以前都听说买数码产品要跑到美国或日本去买，如今你看这些欧美的朋友要想要这款灰粉金，就来我们中国买了， 代购必须得。对，往外代购。 哎呀，真是突然有一种自豪感， 是不是？ 对， 你之前还有很多外国友人管咱们这是代购华为手机。 哦，最近把他们拉黑了。 为什么？ 哦，我不想帮他们买。 好吧，因为太累了，是吧？ 没有钱。 以后可以给他们代购这个 laptop 二代的灰粉金色。 以后得加钱卖 啊！我们不干这样的事儿，好不好啊？我们就是。该怎样怎样，我要尊重渠道，尊重法律啊！对对对，遵守法律。来，那看看这个情况，我们会觉得这两款产品已经板上钉钉。那么 ，laptop 二代的价格怎样呢？i7 的啊，这个价格会稍微贵一些，是在12288。i7 8G 加256G， i7 的16G 内存加512的这个硬盘的话是16888，这应该是顶配了。那另外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颜色啊，灰粉金，这个价格不变啊，非常给力。那另外还有这个i7 16G 加 1TB 的版本，就顶配了啊，是20688。 一般是用不太上这个， 是，而且1TB 的话，我宁愿我再可能是愿意在外置一个硬盘， 对 啊， 对， 就比较靠谱一点，对吧？ 对。 那目前来看，这两款产品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个小的对比图，就是关于这个 Surface 家族的一些小配件，里面包括了有这个来自于配合 Surface Pro 用的这个键盘托啊，键盘。这个四个颜色的键盘非常的美丽，而且这个材质是特别容易被清洗的一个材质，擦一擦就好了。之前网上面有人会说这个东西这个面料会很容易脏吧，您试试看。反正我那台机器我已经使了一年了，快到现在依旧还是那个颜色，还是那个样子，没什么变化。 那你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对吧？我比别人都脏了吧唧的，是吧？ 谁说的？你这么爱惜产品。 关键是说这个东西在手里边的话，你用起来很在意，因为真的很好。 你说这件白衣服啊，谁能穿一年还是白的？ 这白衣服刚穿一个月， 你看你小航穿一年都没有洗过，你看还是这么白， 没敢下水啊。对，来继续来看一下哈。其实我会觉得这几款鼠标特别有爱，尤其呢是上面这四款鼠标是可以那种弯折的鼠标，现在更加便携一些。一会儿我们也会现场展示这个。最右下角这个红色的便携鼠标也很方便， 就是基本上 Surface 的配件都是单配的，对吧？ 对， Surface 配件都是单配单买哈。这样的一支笔也是它其中的亮点中的亮点了，一定值得朋友们是绝对不会后悔吧，因为它那种笔触的感觉还带有笔锋，包括你可以进行电子签名处理，以及抠图一秒就可以抠出来一个专业级的人像抠图，特别的方便。这根笔可是有大用途的。那么再来看关于这个图片的方面哈，我们就先了解这么多。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部分的这个内容，我们要邀请苗珊现在呢一步到表演区了啊， 现在就去了。哇哦， 对对对，要给我们去展示一下这样来自于这个今天我们在现场给朋友们去展示的 Surface Laptop 二代中国区专属的新颜色，那就是灰粉金色。来，先欢迎一下苗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表演区，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珊，现在我已经在表演区了。 是 的，我的现场面前呢，今天不要999，也不要，我这地方就是一个购物场所。但是呢，现在这个桌子上摆的两款，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风向标里面提到的两款新产品。然后呢，右手边的这个盒子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灰粉金这款， 对对对。 然后左边是一会儿小航打算现场来给大家展示的那个亮黑色的这一款 典 雅 黑的这个 laptop 啊，不是 laptop， 是这个 Surface Pro 六代。 我们把实物产品是藏在了盒子 后面，对， 因为 事先要把它激活嘛，要不然无法去展示开机的这个情况。 对，因为我们要集中的给大家看到实物到底是多么的 完美。所以下面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盒子挪开，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laptop 二代长什么样子。这样一个中国的新颜色，特别的美丽，轻薄极了，哇，好美。 这个粉的颜色，你来给我们描述描述，你看它的。 我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可能会觉得，哎，这个角度。 哎，对，这样不反光啊，特别好。 我刚才就说这款粉色可能是很多女孩子对选购数码产品的时候都会首选的一个颜色，但是它跟以往的数码产品的粉色区别的就是它有这个闪闪亮的部分，也就是它灰粉金的金的部分。 对对对。 而且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小航其实也给我展示了一下，尤其值得推荐的就是打开键盘的地方。 打开键盘了以后，这个键盘托的位置，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就很像咱们用的散粉或者那种美妆的这种粉的颜色。 对，尤其是键盘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沙沙粒粒的 bling bling 的，但是又很低调，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在摸这个键盘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对， 触感方面对于打字，我想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半机械或机械键盘的人。那我刚刚简单触碰了一下，它至少是手感上很好。 它的面料是这样子的，它的面料呢，它是一种这种丝织的面料，然后它的面料它是透气的嘛，所以它的扬声器就藏在这样的一个键盘的面料下面，因此它的声音可以直接透出来。因此苗山可以看到，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你的这个表情啊，还是很暧昧的，没有，还是很开心的样子、啊、 不是，因为我看着看着我自己就突然多了一个人。 对，因为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黄浩也会跟我们去展示更多的一个产品。那这台中国区专属的这个灰粉金的颜色，我觉得女孩子们会用它来去配搭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是觉得这个粉色首先比较柔和，而且不是很跳，所以对于什么颜色衣服的人，我觉得还是比较搭的。比如像我今天已经穿的够乱了，里面的这又是蓝色，外面又是黄色，但是搭在这个粉色上面依然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来，让我们进入系统界面吧。 好， 密码很简单，就是982982啊，极其简单哈。来，然后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 Windows 10的主界面了，就这么简单。 哇，你看它的这个屏保自动设计的是粉色， 这个壁纸特别搭配这个颜色， 对，非常适合。 嗯， 所以首先就是这个清晰度也很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键盘的触感很舒服？ 很舒服。 嗯， 首先就是在、这个、 我说是键盘不是触控板啊。 触控板的部分首先说一下啊，就是我非常就是在意，就是我的手指温度和触控板之间相处的时候，接触的时候的手感、 有没有黏腻的感觉？ 对， 是是， 这个手感就是很清爽，首先。然后再说这个键盘的位置，我们刚才说这儿有一个闪闪亮亮的部分，但是它其实和键盘的位置还是有一些区别，在颜色方面。 它是有珠光在里边的。 对， 这个键盘托的部分。 所以就是让你可以在打字的时候，你的这个手掌的位置可以摁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些弹性， 而且就会很像跟肌肤贴合的这种感觉， 对， 并不是 很 冰冷， 然后你不会觉得打字辛苦， 对对，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解乏的作用。然后再看这个 养生笔记本还解乏，真是厉害的不行。 对，就是你长久打字你不会累嘛，对吧？ 对。 而且在键盘的位置上会发现，虽然都是粉色，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颜色差的。所以呢会让你就眼睛不会一大片是一个颜色那么疲劳 啊。对，因为咱们光线比较强哈，如果说在夜间的话，你可以调一下它键盘的这个背景光，这个背景光颜色也是非常舒服的。这个颜色就是中国区专属的一个灰粉金的颜色。来，让我们看一下背面吧。 好，我们先把它盖上。首先你看侧面它很轻薄， 侧面的这个接口，这可以看到一个横着，这个接口就是它的充电接口。 对 对，然后的话另外一面的接口可以看一下，一个 另外这一面 USB，另外一个 mini DP， 还有一个是耳机的接口。 对， 背面看一下， 就是它。 哎，对，这是正面了，这是 A 面。 是正面。好，我们再看一下背面。 好，干干净净的。 后面只有扬声器的部分，对吧？ 不是，那是散热口。 好， 扬声器在键盘托下面。对对对。 啊， 我们的小白同学非常非常有爱哈。 好想带回家。 好吧，下面的时间可以放回去了啊。一会儿的话，我们会来展现另外一台 Surface Pro 6。 总之，它这个这么宽屏幕的情况下，在手感上也不是很沉。 有没有觉得它会拉手啊？ 不不，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嗯。 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包包都可以塞得进去， 对， 然后重量上面也可以接受。 13.5英寸的屏幕，其实它挺大的。 对，一个很超大的颜色，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在想啊，它的这个边儿好像比以前要更窄一些，因为 Surface 以前其实那个边儿是有一点宽，对不对？我记得， 对对。 但是这一次比以前都要窄得多。 这新一代产品嘛，总会应该再精进一些哈。 总之我相信很多女生一定已经心动了，看到这款产品之后，如果你想下手，现在据说随时有货。 我们不要做成一个购物节目好不好？我们是很负责的一个开箱评测好吗？ 大家可以找我，然后看看我能不能给大家批点。 好了，苗珊刷脸啊，管用。好，回来吧，来。 好的。 哎，欢迎苗珊回归到我们的主播台区，欢迎苗珊。哎呀，真棒哈！刚刚看过了这样的一款产品了，给到了你的感觉还是非常满意的，对吧？ 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更好一些。 嗯，那下面时间的话，我觉得啊，有必要我再跑过去给大家展现一下那个 Surface Pro 6。 好， 好吗？那。下面时间就交给你了， 你去吧。 对，因为其实 Surface Pro 6它的典雅黑嘛，更加适合于商务人士。那么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啊，黄浩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另外的一款商务型的电脑产品， 嗯， 来自于 ThinkPad X1 的新品啊。 嗯， 我现在就要去到表演区去看一看 Surface Pro 6。 好， 典雅黑色， 我们看看典雅黑色，因为其实典雅黑色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一般的。笔记本电脑来说，黑色都是一个永久的选项，因为它非常的经典。然后我现在移步到小航那个位置， 对， 方便给大家切一些镜头， 没问题。大家可以把看一下啊，这个 Surface Pro 六代的产品呢，典雅黑色，它的颜色就很纯，真的很像这种碳黑的感觉， 纯黑纯黑的， 纯黑纯黑的。 而且它的前面的黑色和后面的黑色其实还是有区别，对吧？ 因为它前面毕竟是屏幕的一个边框，这个边框的。其实我们把它点亮可以看到哈，啊，没有开机，对。 所以前面是亮黑，后面是典雅黑。 它屏幕的颜色的边框就是黑色。 哎，你别说了， 背面就是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折叠设计，因为它两边会有两个小凹槽，这个凹槽就让你去手抠进去去开合这个的。东西的一个位置非常。 哎，这款好像比刚才那个灰粉金要更薄一些，是不是？ 因为它没有键盘嘛，因为它 Surface Pro 的话是要单配键盘，而把它吸附在这个位置的， 对，它是一个平板， 在下面这个位置的，对，所以它会感觉更轻薄一些。那么，它的前置摄像头能够有更好的一种人脸识别的功能，可以直接一滑就已经进入了这个界面当中去，非常非常方便，快捷极了。另外背面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摄像头，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识别的功能或拍照。它当然可以变成一个平板模式，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当一个平板在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平板模式下的时候，它也可以有竖版的一个界面。竖版界面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下面是任务栏，然后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软件，它搭载的就是 Windows 10的一个家庭版，以及 Office 这个的家庭版，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单独去购买 Office 产品了，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情况。然后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呢，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后面那个支架的这个折叠的部分哈，它最大。可以折到什么地方？我们来现场看一看。 嗯， 我的衣服是白色，能看到啊。现在电脑竖直打开这个折叠的板， 哦， 最大可以折到， 已经120度、160度， 这个位置 应该是，这应该是有160度了， 160以上，几乎能够放平。但是如果全放平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对， 全放平的话，我就直接放那里就好了，对不对？ 哎，可是它掰到160度加，这个时候它待得住吗？ 它当然不是让你立在这儿使了，因为它是让你变成一个平板的小桌，比方说可以放在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角度，这时候我在打字的时候或演示时候更加的方便一些。可以帮我切那个近景的特写哈，哎，苗珊，哎，对，你看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更加舒服一些呢？ 对， 它比完全放平的平板是不是更加 有一些角度 舒服一点，这样好像没有那么的有角度的质感。而把它打开一个角度了以后，往下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往下边打字时候这样的一种回馈是更好的， 对，就是眼睛也会更舒适一些。 哎，对了，那么好，我们还要再展示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很神奇的关于这个 laptop 功能，它的这个开合的设计真的是煞费了苦心，因为它真的可以一指 哇 开， 真的可以， 你不需要任何的扶下边的这个部分，它就可以完全打开，而且它在关和的时候会有非常非常微弱的咔的一声，这个声音他们研究了千百万遍才发现这个声音特别有质感，所以这个巧思啊，也是作为一个 电脑产品，一个笔记本电脑产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巧思，给到我们一种比较就是有设计感的一种时尚的这种质感哈。另外呢，提到了这个折叠的部分，那么在 Surface Pro 6的部分，这个折叠支架这个铰接链的位置也是他们有特别的一些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设计的精巧程度就是很像一块手表那种表带的那种衔接的感觉，而且它这一代又把它这样整个背面的这样一个风扇的部分，这个散热口的部分啊，进一步的把这个地方压缩，所以把它更加变得纤薄了一些。这是关于 Surface Pro 6的一个展示的情况。那么来把它支起来，我们给大家去这样的一个展示啊。Surface Pro 6，然后呢，这个就是 Surface Laptop 二代，它一键打开，好，灰粉金。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款鼠标也是 小配件， 它的小配件，这是一个酒红色的，非常好看，你把它揣在包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刚刚还有另外一款鼠标是可以折叠那样的鼠标，也是非常优质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样的两个开箱的展示，全球首次这两款产品同时同框啊，在现场展现。感谢朋友们来观看这一段的这个展示。那么下面时间我就要回到这个直播台，跟朋友们去继续分享资讯以及另外的产品内容了。 Welcome back， 快回来吧。 回来了。是的，那么看到这儿呢，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新一代的 PC 啊，已经是能够让我们就心里痒痒的了。 对，其实真的就是你就算对数码产品再不是特专业不太懂，但你当你看到直观看到产品的变化，你都可以知道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巨大改变。 是的，其实生活的改变就象征着我们使用一些产品的时候更加的便利就来了。 嗯， 那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些更多的便利，包括尤其是商务人士的便利，我们呢也稍微要休息一下下哈。这个我们一会儿我们在下一小时当中会有请黄浩给我们带来来自于 ThinkPad 它的 X1 这样的一款全新的笔记本电脑产品。我们用一分钟时间聊一个可爱的小新闻吧，好吧，来先欢迎一下黄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刚刚一直没有说你的名字 啊。好，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嗯！每周五时间都跟您一起陪伴在这个数码的海洋里头。 对对对。那今天刚刚我们资讯聊了很多哈，那其实呢，我们觉得用一分钟的时候可以聊点什么话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总结一下下这个我们昨天的这个发布会啊啊联想的情况？ 因为今天我拿到我拿到资讯稿的时候啊，你知道就是大家要金九。银石， 嗯，沉甸甸的哈。 就是最近这个新闻实在是太多了。你像昨天我跟小航去了联想的新的那个自拍机，只有1300，不到1300的价格的一个自拍，非常好的效果。 前置2000万像素， 对， 吓到我了。 前置是双摄， 前 后都是 双摄， 后置还带变焦。 嗯， 然后你看我今天其实还带了，包括像这周发布的夜拍，真的非常出乎意料的诺基亚的。新品啊，诺基亚 X7 以及 vivo 都要做不到1600价格的玩游戏性能很好的性价比产品了。 哎、对对对，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在下周给大家来整个来做个大盘点，因为太多了。今天这个新闻稿，我看到哇，这个还有包括说不到万元出头一点点的 4K 的激光电视，因为我们知道央视也开 4K 频道了、 嗯、对对对， 咱们北京电视台也马上会有 4K 频道出来了， 没错。 所以其实就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双十一要来，很多厂商都密集的推出新品， 疯狂发 都是趋势。 而且下周也会有新的手机产品要马上发布啊，无论是小米还是华为都会有更大的发力， 荣耀啊、嗯、包括说像这个三星有全球首款四摄手机、嗯、是后背真的是四颗摄像头的手机、啊、而且大家 四筒， 对，而且对四筒真的是四筒 四筒， 而且包括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华为的 Mate 20下周会在、嗯、上海正式的国内发布，所以热闹非凡啊。 对对对，那这样吧，我们也是稍微休息休息啊，给大家去稍微缓缓神儿啊，这个让我们去先沉淀一下刚刚看过了这么多新品之后的这个激动的情绪啊，然后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这个数码资讯以及更有意思的这个我们的现场的产品，另一个天堂送给大家。 来，那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不要着急，我现在要把这个歌曲把它弄出来。好，哎，好吧，我们这样聊一会儿好了，聊一分钟吧，嗯。再聊一块钱的， 你们俩聊，我可以帮你。 其实是这样子哈，就是 歌曲点不出来哈。 我跟大家解释一个事情啊，就是正想调的时候说，大家为什么觉得说每年这个九十月份的时候新品特别的多？其实就是因为每年九十月份的时候，因为有双十一，其实很多厂商推着双十一的期间会推出很多这样的产品。大家以前谈到说，觉得这个最近想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要等双十一。其实很多厂商对双十一的定义已经从一个纯粹的降价的促销的风潮，到了一个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拿一些新产品？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新产品去进行推销推广。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厂商会在双十一期间推出一些特供的产品，那些特供产品往往我们不能说它很有性价比哈，而是说在某些特定的要求上头比较满足一些用户的一些需求。那其实会变成说，因为在这个时间里头大家的整个的目光比较聚焦于一些核心的部分，所以说其实不妨大家就密切的关注我们这两周的咱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节目啊。其实这个你看，下周五我们会尽可能的搜集齐在这两周之内发布的一堆产品来给大家做展示，包括有手机啊，什么激光电视啊。 咱们就休息一下，然后下个时段统一盘点。 重新再会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 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来，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每周五晚我们的三 C 科技单元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依然是评论员黄浩，欢迎一下黄浩。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今天呢资讯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快速再去说说看啊。 对，主要新品太多了， 我们继续来。刚刚是笔记本说过了啊，我们要回到手机好不好？ 对，好、刚才你看在前段时间里头小航应该跟大家分享了，包括说新的这个微软的 Surface 包括说这个刚才 联想 的这个自拍神器、 对对对， 这个什么时候就下次机器来了，我们让苗山再来自拍给大家看一看。 苗山是我们的专属模特、 对。然后呢， 为了拍照我也得瘦。 其实手机的这个部分这周发现的新品非常非常多，上刚才其实也谈到了有 vivo 的那个 Z3 这款产品。对， Z3 这款产品呢是也是我们讲是就是 vivo 这周发布了一款专门针对双十一电商人群的一款新机。今天我们带了真机过来了。 哎呀， 这个手机有一个任何让大家对 vivo 完全不太不就是不太相信它的定价的部分，它是1598元起。 哇，因为它的这个其实配置非常的高啊。 对、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 骁龙710，然后的话六 G 的这个内存。 对、当然它是有两个不多个版本的，三个版本的哈。低配版本其实配置也不差，低配版本的是骁龙670。670其实也不差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像很多卖到3000档的机器用也是骁龙670的处理器、然后呢能做到它有这么几个特性。你看我们说这个产品其实它已经不纯粹我们感觉是个千元机了，你能想象一个千元机有现在目前市面上最快的快充之一，22.5瓦，还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有红外人脸识别。 对， 就是我们上次测过人脸识别，有很多手机需要在夜里头把那个屏幕打亮，给你照光，它不需要。它的前置摄像头是支持红外的。 没错， 就是黑夜也能把你给。 黑夜也清晰，黑夜也解锁， 对，黑夜也把你解锁，对，它前置摄像头也是颗双核像素摄像头，就是能，就是对焦和景深信息，就是它用一颗摄像头就能拍出背景虚化的感觉。 哦， 对，好，这是它的一个配置的总结。其实你看到这个配置，你觉得跟去年这差不多，除了摄像头啊，除了后置摄像头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去年的旗舰的一个配置的规格，但是后置也不差，因为它后置摄像头跟去年。类似于像这个 OPPO 的 R11 是同样的规格，这是完全不差吗？啊，1598元起4+64的版本，然后1898元起是骁龙710的版本，在11月1号的时候会开售。这个机子呢，好像可以帮我翻到第一张这个 PPT 上， 好， 它会有讲了一个叫 vivo GameCube 这么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 GameCube， 这什么东西呢？苗山肯定特别喜欢，你玩游戏的时候呢，会被人打扰。然后呢，有时候呢，后台有程序，你玩的时候时不时崩卡一下，哎，就挺影响心情的。如果你有队友的话，没准就卡那么一下，哎呀，你被杀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它这个相当于是专门根据完全的电竞模式，因为我们知道 vivo 是这个腾讯的这个王者荣耀的 KPL 的官方的一个游戏上用的，他们都是他们手机，他们就说，如果你像晚上的时候，你要想获得，就是在你不影响工作的时候，你想100%的获得一个特别完整的游戏体验，把这功能打开，全速给你加起来，其他的干扰全给你挡掉。 哎呦， 然后呢，就这样的话，玩游戏的话，就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什么叫沉浸？这叫做沉浸， 就跟 Turbo 那种意思吧，对不对？ 对 ，Turbo 涡轮增压，你可以理解一下。 但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呢？就是本来现在很多男同学就已经在玩游戏的时候，女朋友发短信过来讲，哎，真很烦。结果有这个功能之后，就连看都看不见了，是吧？ 对， 这个我觉得这功能得用的有时有会儿，虽然它真的是很强调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游戏的一个部分哈，但是就是还是注意，就是玩游戏不要沉迷，当然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 要变成网瘾少年。 对对对、这个机子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今天的就是 vivo Z3 的一款真机。其实你看它的整个外观上也不像一个千元机。 对，哎，你那有X23吗？ 有X23，当然跟 一块 对 比一下， 当然跟X23还是有差距的。 对， 因为X23的后面那个像丝绸那个质感的那个会更好一些。 对对对， 对它这个其实做的相对于说比较普通一些。后盖呢，其实我不讲你看不出来，这是塑料的，这不是玻璃的 啊，这不是玻璃的， 这是塑料的。 我以为是玻璃。 vivo、oppo 各出了一款这种产品，就是比较性价比的产品，但是他们 像玻璃的呀， 但是他们能把塑料的做成玻璃质感， 而且它还有渐变色。 对，它底下这一波配色叫极光蓝，它下面做的是那种带一点紫、带一点蓝，有点那种就是那种珠光的那种。 不同的角度会有颜色的变化。 就是你想，千元机现在我们大家都讲，你看上次来了荣耀八叉那个机子，其实已经很有设计感了。 嗯， 说在千元机，消费者也不是说不爱美的。就是我们要千元机也是要比较有设计感，握持感也是个这种三 D 玻璃，对、 嗯、而且很讨巧，是它的摄像头这个位置，这个圈是金色的， 对，它后面设计的是金色的，和这个它其实那个苗山会可能会喜欢另一个配色，小航可以调下其中的有块 PPT， 就是它有一款粉色的配置， 梦幻粉、 嗯、那个粉色也是带一点珠光色的粉，而且呢又不那么切，就我真机上其实没有这么浓艳，真机是比较淡的那个粉色、嗯、 以后这样苗山我觉得您得单独为咱们本节目啊，本栏目啊，去买一身衣服为报销，就从头到脚都是粉的，好不好？ 搭搭配， 以后你就来一身粉的，好吗？ 真的，老板，你看预算有多少？ 预算衣服加裤子，或者衣服加裙子，加鞋，加袜子，加手套，全粉的，1000搞定，嗯，可以吧？ 其实问题不大。 如果多的话自理，少的话时报时销。 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因为发布的时候那款机子说的是他想针对的是这种男性用户，因为他强调游戏性能，它的核心配置很高，快充22.5瓦的快充、 啊、 就是 什么接口的、啊、是 还是老的 micro SD 口、 oh, 因为毕竟是一个入门产品， 对对对， 但是它有这个快充，这个我觉得能解决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没错， 那而且它能实现就是在边玩边充的时候也不会太过于发烫、 嗯、 因为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啊。那么所以其实你看女生用也很好，对，而且前置自拍摄像头跟X231是一颗同样、 啊、 对，也有红外啊。 我们刚才还说千元机现在竞争压力大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我发现 vivo 又开始做了另外一个千元机的一个价格区间，你看它是15级机起，然后 1500到2000， 对，它这个出头就 这个档位其实、 很妙、啊 这个档位其实以前我们能想到什么产品、 嗯、 小米魅族、 嗯、 啊，包括小米的什么上次来我们节目其实很好看那个晨曦金色的那个小米8青春版，现在小米以前觉得这个档位上是比较无敌的，结果你看现在vivo 有这个 Z3 了，荣耀八叉那档有产品了、 嗯、 然后其实 OPPO 还发了一个 K1， 下周我们争取把那个机子也拿过来、 嗯、 那个机子也是做了一个蓝紫色的一个渐变，然后也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机子1500多还有屏下指纹 啊， 但是它的性能上就是核心规格上就没有 vivo 这个这么高，就各有取舍、 嗯、 所以你看到整个市场，我觉得今年是很多用户的一个特别，我觉得用户是绝对是受益的，以前可能我们想买这么好的机子得花3000-4000，然后现在你看哎1500，如果你像男生觉得后置拍照没有那么 care 的话，因为它也没有那个 HiFi 了，这个贵的机子才有 HiFi、 嗯、 啊， 对 对 对、嗯、 但如果你不是那么注重这些部分，就是要有个性能好的配置高的，那这个完全够用了 啊，真是，而且它游戏的话你拿它当做一个背机专门玩游戏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啊，哎，这是 vivo 的情况啊。关于这个 vivo 的事情我们先说这么多，那除了 vivo 之外另外一款的手机还有什么呢？来，你先一边说着我来看看这个刚刚这 Z3 的美图啊， 好， 看看 嗯，对，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Z3 的一些配置， 嗯， 好。然后除了 Z3 之外的话，我们下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一款产品，诺基亚的 X7。 对， 哎，很巧哦，也是这个档位产品 哦， 也是1500到2000之间的产品。 嗯，来，我们看一看这样的一次诺基亚发布会的现场。 嗯，在一个非常有格调的地方 ，Blue Note。 哦。这个地方我们常去啊、嗯， 好，所以你看它，你看到诺基亚的整个配色就已经跟国产厂商不太一样了， 嗯、 它叫不被定义暗色系，看到没有？除了那个银色，但那个银色做的很有趣，那个银色其实是，对，它是带点珠光，然后但是不是那么亮银色，其实是有点就是。就不好，真的是不好表达，它每个配色其实都不太好表达，坦白的讲、 嗯、 就是我今天现场也拿了这部X7过来，我手里这个X7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一个红色的X7的话，你们一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红色的 啊，那是红的吗？那不是黑的吗？ 但是如果在一定的光线的反射下，你会看到有个红色的暗纹、 哦、 你看它边线、 哦、 你看它的边就是能看出来、 哦、 对，所以它叫不被定义暗色系， 就是也是无法定义，根本就是这个色系， 对、 嗯、 无法定义。 你看它用了暗色系，它强调什么暗光拍摄。 嗯，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就是它采用的是这个 IMX363， 这个摄像头是谁在用呢 ？vivo Nex X23，、 哦、 然后还有 旗舰机的 然后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传感器那个像素越大， 他在拍暗光的时候，他的成像效果就越好。首先是这个，他还做到了一个很多这档上机子没有的东西，叫什么呢？光学防抖。 嗯，光学防抖。 把光学防抖，因为其实拍夜景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大家觉得很糊。iPhone 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拍照好，因为 iPhone 有光学防抖。 对对对， 特别是 Plus 有光学防抖。对，那个其实对于很多，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像电视台摄影师一样的，就是 端那么稳， 稳 是吧？ 对、 啊， 你看你就很多人就这么一拍，一出来全是糊的，这个感受很不好。 对， 所以他用大好的传感器，大像素传感器加光学防抖来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后置摄像头是1200万加1300万，那么前置摄像头，诺基亚这种厂商感觉很就是。硬派的厂商、 哦、我们不要有戴有色眼镜嘛， 对不对， 也用2000万了， 哎， 而且也有这种前置美颜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其实做得非常的全能了、 哎、 这 算妥协吗？ 我不觉得不算妥协， 不算妥协， 不算妥协，这不叫妥协， 叫与时俱进。 你要看这个词特别好， 对， 一会儿我还要讲一下这个机子它的软件功能其实也很与时俱进。 嗯， 我们先把硬件看完，处理器跟 Z3 一样，710、 嗯， 710往上走就是845了，所以你知道整个已经是次顶配了。 对、 哦，而且包括这一次有一个小航和你们应该会就是电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应该非常感兴趣的功能叫欧洲 Audio。 欧洲 Audio 叫做摄像立体音加强，什么意思？ 你用手机拍的视频，它有几个例子，就是你能戴上耳机之后，你能清楚听到声场在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Audio 是诺基亚自己的一项多音频的专利技术。 哦、oh. ， 最早用于什么呢？它有一颗像就是一颗那种像八爪鱼一样的这么一个就是全景摄像头、 嗯、 因为全景摄像头要收来自360度的环音，这只要是这个数在用在那个上头的、 嗯、 现在你用手机拍小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哎，你能听得到人声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oh. 而不是说拍了一个视频人声就在中间， 这个就是说方位感更强了一些。 而且你要想这也是一个1500到2000之间的机子，这种高端的音频功能也被放进来了。 嗯， 还有注意，如果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有人拿手机直播，手机直播有最重要的事情是手机直播那个音频不是立体声，是单声道的。 嗯， 但是有的手机它是立体声收进来的，单声道出去，你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呢？人声被抵消掉了， 就是反向了，感觉到。 对， 嗯、 那么它有个功能是叫做 Ozo Mono。Mono 就是 Stereo 是立体声嘛， 对对对， Mono 是单声道嘛，它就是在用这种手机直播的时候，它能强化你的音频 哦， 强化你的 人 声， 人声这个中音提高， 嗯， 对， 这个很有实际意义、啊、 对， 对， 然后它还搭配了一个新的拍照功能，其实不是新的了，就是它固有的一项摄影的属性叫做双画面功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啊、双画面就是前后同拍嘛， 对，而且它是前后两个分屏， 对， 这样的话在直播，我们上次节目讲过， 对对对， 这个功能在直播中非常有用，而且你在拍你不用装任何第三方的直播 APP， 直接给你推去微博， 太好用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前后同时看到这个画面， 对， 这种直观的不行， 对、 嗯、就是直接你两个人面对面连线叫做 面对面连线， 对，很有意思啊，可以以后录一点穿越性质的一种小片出来，是完全能够去增强你的创意、嗯、不是全新开启一种拍摄的新创意的，嗯，这个可以演示吗？ 这个当然可以演示， 嗯， 来，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不太好，我们就不演示直播的功能了， 嗯，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比如说拍视频的时候它的那个双画面的那个功能。好，我们看打开它，这有一个双相机， 嗯， 这样的话，哎，我们这么看大家能看到后置摄像头里有我， 哎， 然后呢前置摄像头里头是 有 logo 啊， 对 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 这种东西的话那录完了以后是一个视频， 是一个文件，所见即所得、 嗯、 直播的时候也是直接这么出去的，它相当于机器给你处理好了。 哦，我觉得嗯有商业用途，这个东西， 对，就狗娘就是我跟你讲，是网红应该用这个做直播机， 真的， 而且除了这个模式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模式化妆画 啊，还有化妆 小化妆画的模式，对，那比如说、哦、我前置在小画里头，我带大家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演播厅，你看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用化妆画模式就马上的拍一张照片出来， 嗯，那个化中画的部分是显示的是哪里的镜头呢？机位？还是可以两个互相切换？ 小化中画，小画是我自己，大画面是我们现场的部分。 哦、能够兑换吗？ 诶，好像不能。 不能。 它是怎么、 嗯？ 它是这么设置好的？对、 嗯。 你看，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拍出一张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照片来，大家可以看得到。 好像视频连线呢、啊？对。 对，其实它能给你的就是拍照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刚才讲拍照，我们漏了一点。这机子是什么？蔡司镜头。 对，蔡司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有些真机图会更明显一些。整个机器，嗯， 这个图片非常的就是精美啊，旁边你看到它这个整个这个边缘的位的部分非常的润滑，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调这个颜色特别的高级， 就很多人就它可能不是像国产厂商一样那么张扬的配色，但是它整个配色是非常内敛的。我这是认识蛮多人还蛮喜欢这种比较内敛的配色。 嗯，但是这个下巴好像略微宽一点， 略微宽一点，对， 嗯， 而且额头也比较宽一些， 对 对，因为比如说你看S5 的额头其实也挺宽的，但是 S5 额头里塞的东西非常多，有红外呀，有双摄，所以我觉得在颜值方面可以有改进的一些空间。 嗯， 现在这次也有了蔡司的那个水印， 等 你看这个照片就比较明显了，就是在有光过来的时候你能看到 那个红 色 的 那个底纹， 很高级啊，这个颜色， 嗯， 是吧，啊，马上都哭了，真是感觉到对，那其他的这个颜色的真机你有看到吗？ 蓝色版其实更暗沉一些， 嗯， 银色版目前没有看到。 你更爱哪一个？ 说实话我是更喜欢那个银色版，银色版还有一个高光的一个亮边， 哦， 非常，就是它是把它切成了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机型，对， 哎，这个节目也是上就饿了哈， 这边也是有一点曲面的啊，哦， 嗯， 对， 非常的优质的感觉，这种做工肯定没得说了，对吧，来看一下最后这个 多少钱， 暗拍蔡司暗拍价格公布一下， 好， 价格的话看到是1999是标准版， 一九，等下，它有三个版本，那个正好台上的那个产品经理挡住了一个哈， 嗯， 它那个最低的价格多少呢？是1699， 众享版， 众享版 1699， 对，然后呢是4+64的版本，然后呢4+64版本也是骁龙710的，注意，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1999和2499的两个，一个中配就是标准的6+64跟高配的版本， 高配， 可以来在这个时间点祸害一下大家哈，这个看一下有两张样张，有一张真的。 来，一二三，哎呀，撸串啊！ 哇，这是哪里？ 这是成都，这是一个次成都的夜宵。这是这个手机直出，没有经过任何修图的。这个机子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色彩和解析力，就是细节。它这个机子非常经得起放大，有的机子放大之后会有涂抹感，这机子放大之后的细节是很好的。 哎。饿了。 然后还有一张，这张照片能够很非常的体现它的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暗拍，这是在成都的九眼桥拍的，这也是一个直出的。当然，这个机子我觉得算法还有改进的空间。你看它那个桥上，其实高光是有点爆 的， 对。但是你看周边的每个楼的细节，当天是还有点就是雾蒙 蒙 的 蒙 蒙，对。但是其实你看每个楼的细节，旁边树的细节，倒影，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非常的好，对。 嗯， 它的细节，这个细节是跟光学镜片的素质是有关系的。 人家蔡司嘛，对吧？ 对。 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不用担心硬件没有问题。 对。 它一定会有这个软件会升级，所以到时候等待它下一步的这个软件升级之后，一定会有更加好的一种拍摄的效果呈现给大家。嗯，这是诺基亚哈，我们再来说下边一款产品。 好，下面一款产品， 啊， 对，我们的这产品非常多，我得看看。 既然是这个跟屏幕有关、跟颜色有关，我们聊聊看4K 吧。 对， 嗯， 对，看 这个 几米的， 咱们在节目中曾经看到过几米的那个小的那个就是无屏电视来过小米头， 对， 这次他们推出了一款4K 的。100英寸的啊，这个 极光电视， 他们强调叫真 4K。 什么真 4K 呢？不是说那个信号来是 4K 的，然后投出去是 1080P 的， 哦， 从信号到光头到全都是 4K。 那它这个东西就是， 哎，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照片里头放底下的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对，然后当天这个照片的时候，有网友就发我下面有评论说有误解，说。哎，他们家不是发激光电视吗？为啥屏幕上都不用他们家自己的东西？屏幕上感觉是个 OLED 电视的观感，就说他用的就是那个激光电视投上去的呀。 嗯， 就他的观感上头已经配了幕布之后的观感已经很不像大家想象的， 而且他在室内亮着灯， 对， 然后还用投影的时候投上去的效果已经非常的优质了，啊。 它是2200安士流明，而且他做了一个设计，我要讲一下，投影里头有一种设计叫做，因为有些厂商会把亮度调得比较高，他要加一个东西，黄色的光。 嗯， 加完黄色光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假设我们后面这张就是咱们五位主持人的合影， 嗯， 一现在我们看的每张脸都是粉扑扑的小脸，然后过，啊，然后加了黄光投上去之后就会明显的变成蜡黄的一个脸，然后包括说手里那捧花的绿色会变得偏黄色。 嗯， 加了黄光之后它的好处是指标会好看，比如说它的亮度指标会比较高，但是呢， 哦， 色彩会有失真，有的厂商是这么做的。 明白了，所以这里面还有真的会有， 所以它的亮度指标，很多人说，哎，你亮度不高啊，才2200啊。 嗯， 然后很多说，你看你 隔壁有厂商三千的，他们做了个解释，而且现场当时做了一个对比，很明显这边的那个青蛙都是黄色的，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青蛙荷叶的那么一个绿色的。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看看它现场投的这个效果如何，不能光看参数嘛，这是也是我们一直都会去讲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 对的。 那价格方面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简直让我有点吓到了，以前都是要两万加呀。 对，12999。 嗯， 而且注意，因为这个现在我这儿已经到了一台那个就是机器，那个机子我说一下，这个机子的扬声器， 哈曼卡顿吗？ 哈曼卡顿，而且他们强调，一不是认证，二不是什么什么贴牌，是真正的哈曼卡顿品牌的扬声器，里面有四个全平带，而且呢，这个扬声器，实话实说，然后我的意见表达的是说，1500以下的桑德巴就不用买了。 那是肯定的。 我去跟我们参会的另一位朋友说，他觉得1500有点保守，他觉得2000以下都不用买了。 嗯， 就它的整个音质的调教，包括说它的那个效果非常，因为其实你看它的体积其实不小，它有很大的空间是给了那个Thunderbird的发声的部分。 嗯， 对。然后呢，它这个机子其实比较考虑中国家庭，因为我们知道激光电视很多时候靠幕布，它其实也可以投白墙。 嗯， 也可以投，但投白墙它多了一个新功能，小航可以往前倒。有一个新的功能是什么呢？叫做八点的畸变的一个调教的一个功能。 八点精准校正，然后白墙也能投方 正。问题是很多家里的白墙是不平的，如果不平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上面，比如滚动字幕的时候，像字幕像 会有波纹， 对，就这样上去， 爬山一样， 对，对，爬山，对， 蠕虫， 对，它是。 鼓牛， 让它中间的那四个点是可以调整它的曲率的。 哦、 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墙面不太 平的话， 对对。当然，我们建议所有的买激光电视的用户，还是真的配一块屏，效果会是最好的。 对， 硬幕和软幕都可以。 嗯、 软幕的话注意拉直，因为如果你没有绷直的话，其实也会有那个爬山的那个现象。 还不如不要幕布呢，就是。 对对对。 那有壁纸的话，还是不要用了，比较好。你最好还要配块幕布， 对的 或者是屏啊。 对、嗯，所以这款产品其实。他看准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你想70英寸电视机现在已经到了10000了，但是你想70再往上走，这个很难了， 进不去电梯了。 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有多大呢？ 只能拆你家窗户阳台、 坦白讲、这个机子大概跟这个 ThinkPad X1 这个盒子差不多大、 这么小，我以为 但是会比较厚了，但是应该是有三个的厚度、因为它的前面扬声器的那种空间。然后呢，放墙的距离大概多远呢？假设咱们这个是墙，放这儿就可以了。其实它对于整个的空间要求并不是很大， 就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电视柜上没有问题，无压力。 对， 嗯， 你如果有比较大的包，甚至这个能放到你的大包里直接带走， 完全可以。 对， 嗯， 而且你像什么芒果 TV 啊、爱奇艺啊，上面都是有的，而且 内嵌了， 对，内嵌自己的应用市场也，而且它这次专门为了 4K 多了一个 CIBN 运营的叫做 4K 花园的这么一项服务， 哦、 专门是有专门的 4K 影片，因为大家现在最。买了 4K 电视机以后，包括 4K 投影以后，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没有 4K 片 源， 因为现在很多的视频网站还都是 1080P。 对， 虽然我们讲咱北京走得很快，各花有线里头已经有了央视 4K， 而且那个是正儿八经的 4K， 不是假 4K 的画质、那各位听众如果家里有这个机顶盒的话，我因为我刚换完，其实很方便，打个电话，各花就去上门去换了。 哦， 当然现在有的网点没有 4K 机顶盒了 啊，真厉害！我们家都这个网络时代，我们都不用歌华了。对， 我们家网都靠歌华的， 我们都要割网了。对，直接把网线全都割了，这是4G 就行了啊。5G 以后，明年要更好了。 所以，其实面对很多用户，当然我前提一点，如果你想装这种激光电视的话，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别做那个电视墙了，因为电视墙你就没法整这个事儿了。 没错啊。好了，那我们也稍微再休息一下下的时候来关注到。我们下面一个时段的内容、还有关于智能汽车以及我们关于这个新的来自于 ThinkPad X1 的新品要在节目当中敬请亮相。 对， 改变自己送给大家，一会儿见。 心碎得有点哭，说、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回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直播间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没错，我们今天还会有更多的新品展示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黄浩就带来了又一款新品。 是的，这回是车啊，车开不进来。 我们快速的可以评论一下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坦白来讲它发了一个是一个现在我们讲中国一股造车新势力，因为其实这个车是跟科技有关系，我们才会去报道的。由原来的汽车之家的创始人李想啊创办的这个叫车和家，那么昨天在发布了一款全新的车型，他们家的第一个车型叫做理想制造，这个跟创始人名字一样，但是那个理想 idea 的那个理想，好，理想智是智慧的智，制造 One 第一款他们的叫做智能电动车产品。那么他们这个电动车采用的方式叫做增程式设计。什么叫增程式设计呢？这个之前有厂商日本的厂商其实推过这样的类似产品，就是 宝马也有过， 对，它是用汽油加进去，但是汽油不是做发动机用的，它这个汽油里头有个电动机，用汽油做 发电， 因为它能保证它的电力系统是一个纯电的一个部分。其实听起来怪怪的， 它里面完全可以在内置10台 Mate 20就可以了，给它充电。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因为在电池能力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就是用一些增程的方式，因为它的确增程之后，它的整个它就所谓的叫做可以看一张图，叫做综合工况啊，可以到700公里，如果城市能到1000公里，其实它能解决说电动车以前不能出远门的这么一尴尬的局面。对，其实我们讲现在电动车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它的就是里程的那个问题嘛，因为电池真的是有限。当然他也说就是如果用增程的方式的话，其实能减少一些就维护的一些成本，因为它的核心还是电动车，它不是燃油车，它不是汽油车。对， 那个能不能够这么理解，它叫做混动型车呢？ 它其实不是混动， 它不是 混动， 不烧油。 对，它不烧油，它油是来做发电的，混动是发电，而且混动你记得在很多城市里头拿那个就是所谓的补贴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插电混动都会有一定问题，所以我怀疑它也是有一定的对于说补贴这方面的考量。因为他昨天说的是这样的，这个车型它定位是叫中大型的 SUV， 你看它对标其实对标到宝马，但是我觉得 X5啊对标 对，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对品牌认知度方面可能还是觉得说X5肯定更高一些。其实车型做的我觉得还算 好看的， 还算好看的，还算比较好看的。 长得很像， 来评价一下。 前面大开脸特别像捷豹，然后侧面看很像大众。 大开脸 有人说它有奥迪的一些影子在上头，奥迪的比如说是 Q5 之类的一些影子在上头。 对 ，Q5 很像。 对， 啊、 整个车型还是做的相对比较，就是昨天虽然这个车是在明年的这个车是在明年的这个上海车展才能开始预定，明年才能交付，但是整个车型去昨天拿出来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他们的就是韩露已经开着这个车去跑过了一圈了，就这个车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意义上的一个 PPT 车型，所以感觉拿出来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对，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就至少可以拉出来是一个真车，而不是说里头内饰什么没完成。我们讲一下它的内饰的一个部分，内饰部分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中控台，它的中控台呢是由4块屏幕组成的，它是由主就是驾驶的那块屏幕，中间的中控， 专门给副驾驶了一块娱乐屏幕，而且这两个屏幕是分开的，这两个系统是分开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在中置的主控的这么一块屏幕的部分，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嗯， 然后比较务实的是，它没有说我有多好的什么无人驾驶，没有，它只是提到有辅助驾驶，就是这个车的整个描述上头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务实的一个部分。 它支持整车 OTA 升级， 有支持整车 OTA， 它有33个可以 OTA 的组件，然后用的语音系统用的是谁呢？小咪小爱同学。 哦，小爱同学。 对，用的小爱同学的这个就是这套系统，当然也是全车4G接入的。所以但是我们说实话，因为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车型，它还要通过一些比如安全性测试，包括电池的一些安全测试，他们说也在做路测的部分，在明年4月份的时候，上海车展大家能看到这个车的一个开始预定，以及更加接近于量产版的一个真车啊，然后呢到明年年底可能才能交付，但是我想可能速度得加紧一点，因为到明年的时候不知道其他的成熟的车厂会有什么样的，例如混动啊，或者也用上这种增程式的设计的一些电动车型。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可能未来也会掀起另外一股风潮哈，各种各样的企业都会去做这种智能汽车，不对，智能电动车的这个风潮。 嗯， 包括未来小米会不会也来去自己做， 我觉得有可能， 对对， 真的很有可能。 小米 现在 特别早他已经做卡丁车了， 他就是在做准备嘛， 什么都有了。 小米生活家呢，汽车就是家重要的一部分嘛。 小米有万物，感觉是不是？对， 小米有万物，哎，大饼卷万物。 小米变 taco 哈，一分钟。来，关于这个车的问题，咱们聊到这儿哈。也就是说，我们资讯方面终于聊完了，是吧？ 对，其实资讯非常多。下周其实很多产品有很多亮点，我们这周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细细的盘清。 嗯， 那就下周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啊，来一个 大大集合 的新机，能拿到现场的，就是不是说那种进不了咱们这演播厅门的，我看怎么都搬过来了。 对，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我们来一个把表演区给它占满哈，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下面时间来就要开始我们的这个主题的一部分了，叫做这个生产力工具的问题。 其实小航刚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今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了， 嗯， 就是 Surface。你看 Surface 做 Laptop 也好，包括做这个 Pro 也好，其实包括了它其实还有个 Surface Go，其实 Surface Go 上周刚刚发布的嘛，对， 其实我们能看到是它的整个的设计方式已经比较偏向于我们讲叫做生活方式。 嗯， 那个其实坦白的讲哈，我们讲以前的整个生产力工具可以给人一种就是五大三粗的感觉，但是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要说一件事情，我们正在模糊生活跟工作的界限。 对 对，那么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从业者哈， 你晚上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像刚才苗山在节目中间时候说啊，早上要直播，晚上要直播，周末还要直播，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的跟你的生活时段其实完全打开了的。 嗯， 那怎么办？ 嗯， 那你看我们平时比如说你像刚才讲到的这个 Surface 的这个 Laptop， 它设计的比较轻巧，也是今年很流行的这种轻薄性的产品，而且比较亲肤，因为可能你随时随地都要用它去处理一些东西，包括 Surface Pro 就更明显了，它带领起了一种二合一的一个风潮。你比如说我在火车上，我在飞机上，我没有那么大空间， 对啊， 我带着那么沉，对，它其实是另一种风潮。 没错啊，来看看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工具的一些需求，包括场景。其实我们可以在节目开始先给朋友们定义一下， 对， 现在如今时代下的生产力工具到底叫什么？什么可以称之为叫做生产力工具？ 其实我们坦白意义上说，我们不把说所谓的什么 PC 什么手机全部划分说哪些是娱乐工具，哪些是生产力工具。 嗯， 我们就试问一件事情，你用手机难道就不办公吗？ 嗯， 手机上其实也在看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来过咱们节目中有这个荣耀 Note 10， 嗯， 也来过这个荣耀的8X Max， 这他们的大屏产品都有功能是我可以拿去接电脑，接显示器，做成一个安卓的一个桌面电脑。你看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手机端的邮件管理软件 WPS Office 微软的 Office 套件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嗯， 我们编辑一个这种普通文档的话，其实我们在里面敲一下就可以了。 嗯， 很多人现在也习惯说我用什么各个便签啊去做这个东西，包括像有争议的那个锤子的那个 TNT 啊， 其实道理其实也是把手机当成一个电脑用嘛，可以随身携带走。 嗯，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说手机你就是娱乐工具，你电脑就是生产力工具。我们用电脑也看片儿嘛，对不对？ 嗯嗯， 也看看这种电影啊，这种娱乐的东西，听歌。你看为什么像很多的电脑也强调外放，我用的是杜比的全景声，对不对？ 对， 道理是一个样子。 没错啊，所以如今来讲，生产力工具它已经越来越在模糊它自己的一种界限。 对的。 啊，那好，那肯定会谈到两个阵营，对不对？一个就是 Windows 阵营，另外一个是 Mac 阵营。 对。 那好，真正用 Mac 办公的人有多少？ 哎，小航，你是用 Mac 的？ 我是用 Windows 的。 对，你用 Windows 的。那 Mac 我也有， 我用 Windows。 你们俩都是 Windows 的。 我也。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在问说 Mac 和 Windows 之间的差异什么？我觉得是用户习惯。比如说，如果你更喜欢有设计，有些有强迫症的人喜欢用 Mac。因为主要是为什么？这个跟安卓跟苹果很像，Windows 它要适配非常多的产品，包括屏幕规格，那就会导致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的在 A 电脑上看到非常舒服的一个界面或者是一个文档，在 B 电脑上看了就不那么舒服， 排版乱套了。 哎，对，这包括说显示字号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但是 Windows 10最近是解决的越来越好这个问题了， 没错。 因为以前我们说 Windows 不能开高分，哇，这个字体啊太小了。但你看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因为大家习惯手机屏幕都是高分辨率屏幕了，如果电脑屏幕如果不是高分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太差了呀。这个所以大家包括现在你看，今天来到咱们这，就是这几个产品其实都是高分辨率的屏幕， 没错， 像 2K 屏啊 4K 屏啊，其实也是更好的能去满足大家的一些新的一些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整个这样的一个高分辨率啊，给到我们的这种感觉，以前可能会啊字儿小，那现在不要忘记 Windows 是触控嘞， 对 对，我跟他手点， 对，而且还有很多厂商会配备 笔， 这种像 Surface 就有笔，对不对？ 对，但是单买嘛。 对，三星也有笔了，然后华为的那个 MateBook 其实 也有笔 的了，联想家的很多产品像 Yoga 也是有笔的。 所以你看，那使用起来的一个门槛没了，对吧？ 对。 那好，又有触控又有笔，外置设备这么多的话，那我们想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你不是要便携吗？这配件这么多，那反而是不是有点这个啰嗦呢？会不会有点凌乱呢？ 其实坦白来讲，配件都是可选项，每一个配件都是为了它的整个的特性去服务的。我举个例，你像很多笔，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拿个鼠标或者轨迹球在那划划划，远不如一根笔，哎，我能在 来得 更直接更方便。 没错。 所以你看很多像高端的类似于这种移动工作站的产品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那种大工作站大电脑，那个其实已经超脱了我们很多个人消费者的使用环境。 是 像这种移动产品的话，配置比很多人已经能体会到说它的使用便利性。像华为的那个 Mate 20X 那个产品，它其实也有考虑说面对一部分的商务轻商务的生产力的人群，对不对？它也配了一根笔。 没错，那你看啊，我觉得下面时间有必要呢，来让我们去展示一下新鲜的东西了。 好， 今天黄浩呢特别背过来了一台这个很有意思的设计，这个盒子的设计很有意思。 以前大家觉得 Christian Louboutin， 对，以前大家觉得因为 Think 其实一直有它的一个设计的 icon 在里面嘛，就是小红点， 红点， 对，包括说以前，因为我是在今天刚看到这个机子的本尊的，然后我是说现在 ThinkPad 的包装都这么小了吗？因为以前 ThinkPad 的包装给人感觉 特别的有点蠢笨啊， 对。对，我拿出外包装后就这么大一点，然后其实我要讲这个机子为什么我们会今天会分享这款产品，我要讲一下。大家以前对轻薄性产品的理念是什么？就是办个工，打个字， 低能 够了啊。对，的确有轻薄就是低能的，就是你让他剪个片儿，P 个图片，这个不太行。 上网本儿。 你可以理解，当然现在超轻薄的本比当年的上网本那个性能可是 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啊， 那可是好太多了。 对呀、啊， 但是怎么讲？现在我们讲，在一年之前，我觉得起码一年之前，你不能想象这个厚度的笔记本，它是一个相当于类似于小工作站的产品了 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厚度的话，当然 比如说 还有光驱内置的， 比如说游戏本。大概差不多是它的要两倍厚， 两倍厚，对。 那么我觉得说游戏本能去做很多事情，玩游戏啊，包括说能去P 图啊，包括说借做一些视频剪辑，比如说像咱们电台的主持人经常会去剪个音频， 剪个音频啊，做个片花、啊， 咱们节目还要自己做视频， 视频呢、啊， 这都很重要。 对， 以前是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要去外地 的 话， 用 AE 做的，对吧？ 对， 非常的， 你得扛一游戏本。这还挺沉的，而且关键是挺厚的，你包里可能没那么多空间。 对， 现在就这么一款，这是新的，来自于 ThinkPad X1 本来是一个很典型的轻薄商务本，但这次它出了一个新系列叫 X1 隐士。 什么叫隐士？ 它很难说啊，就是给人感觉是一种就是很低调，但是呢士 哪两个字啊， 隐士隐去的隐，士是人士的士， 人事的人 啊，不是人事部的那个事哈，就是某某成功人士的、那个、 哦，人事 人 事隐士、哦、 隐士，对， 就有点像忍者的感觉哈。 对，好，他的这个产品完全定义在说，如果你需要一个 这种高端的质感，它的确跟之前的 ThinkPad 的差异是设计如出一辙的。 嗯， 包括碳纤维的面，这个面我们今天能透过咱们的看到，它整个是非常的有质感的这么一个亲肤的这种碳纤维的面。 对对 对，打开它也是标准的一个 Think 式的设计， 里面还是老样子吗？ 对，还是老样子， 哎、老样子。 对，而且这次有指纹， 这是个十五寸的吗？还是 这是个十五寸的， 对吧？ 十五寸的， 边好窄啊！ 十五寸的，注意哈，它只有1.7公斤。 哇！ 你看我这么， 别看它很大，但是呢，它很轻，因为它使用了碳纤维。嗯， 对，它比 Surface Book 2啊还要再轻一点点。对对对，因为 Surface Book 它是个金属的， 真好看。 用碳纤维其实就是为了机身比较轻。 连这么商务的机器，你都会说好看是吗？ 很好看啊！ 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 Think 的，就是因为它商务，它很简单，它不繁， 就是、硬朗， 它不繁复， 对， 它硬朗中又带着一些流畅的线条。 就是 think 的感觉，给到拿到手里面的会两个字儿，就是稳定。 对， 嗯， 它唯一丑的地方就是键盘，就不是说这一款啊，就是整个 think 它这一系列就是键盘。 但是如果你要打敲了 think 的键盘， 就舒服， 有好多、 手感好， 你就好多时候不想用别家的键盘。小燕子当年跟我说了一句话是：为什么你自己用 think 的机子，你要给我买别的品牌？ 哎呦、 啊， 哎，哎呦，哎，他找个机会就要撒一撮狗粮。 关键就是说，一个女生她是也是喜爱用 think， 因为他们，你像电视台工作，其实打字也很多，要打台本啊，要做一些什么 字幕啊、 字幕的东西。那其实键盘的手感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轻薄本上不牺牲手感，这个事情是 think 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是一直无法去接受那种完全没有键程的东西的键盘， 以及。就是必须说我其实蛮讨厌，不是讨厌，就是蛮不喜欢苹果的那个键盘的，就完全敲下去给人感觉是嘎啦嘎啦嘎啦，就是没 什么蝴蝶键盘是吧、嗯、 它其实也不是蝴蝶，因为真正做蝴蝶键盘像早年 BenQ 明基的蝴蝶键盘其实是很好用的，它感觉就是没有键程，感觉是在按那种 它现在按的是膜 电源键那种感觉，嘎啦嘎啦嘎啦那种感觉， 满手都是电源键，我的天啊。 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不只是因为它轻薄，它有 Think 的这种风骨，它之所以叫隐士，你说它叫 Think 就好，就插弯就好了嘛，因为插弯有插弯 Carbon， 嗯， 就是那个超轻薄的这款产品，它的规格配置非常非常的高， 嗯， 注意哈，八代的酷睿， 哇， 标压不是低压， 标准电压板， 对，而且你想一些我们想这么薄的机身里头是不可能塞标压的， 能耗怎么办？ 对，好，注意。显卡是 GTX 1050 Ti， 散热怎么搞？ 其实 Think 的散热倒是一直做得很好，它用的一个 全是开口，看到没有？ 对、 嗯。 然后它的风扇是很安静的，叫蝶翼风扇。 嗯。 它这个也是这个 Think 散热，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要讲的是，英伟达有一个全新的设计叫做 Max Q， 这个设计能做到一件事情是能在轻巧的机身里头塞下。像 GTX 不是 GTX 1050这种级别的显卡，因为以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说，倒不是说，轻薄本处理器有多不好，因为其实像八代的酷睿的，我们讲叫做这种低压的 CPU， 其实能赶上很多前代，比如说赶上比如说六代的标压没有问题了，其实很多的时候，但是显卡是个大问题，显卡是发热大户，但是很多比如说。剪片子、玩游戏、处理视频，这个其实是跟显卡有密切的 关 系 的直接关系的。 这个集成显卡真的不太 OK。 嗯， 那怎么办呢？那英伟达出了一个设计叫 Max Q， 那这个设计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能让很多的这种高端的显卡 GTX 这个档位显卡直接塞进这么薄的一个机身里头去，这是。英伟达的 Max Q 给这一系列的笔记本，包括今天来到节目里的这个 ThinkPad X1 隐士所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嗯、 就是我们以后不能再以貌取人了，看到轻薄本、这个轻薄本就是一个上网的一个办公的本， 对对对， 不是，它里头没准也像这个隐士一样，它会有一个 GTX 1050 Ti 跟标压的这么一个部分， 特别厉害的一个配置啊！一会儿我想这样，我们做一个对比， 好， 我们可以拿这样的一个15英寸的本本，跟那边那个 Surface 的这个 Pro 也好，或者是 Laptop 也好的这个13英寸的本本，咱们来做个小对比， 好， 对比一下大小，好不好？ 好， 然后包括它这样的一种材质的感觉哈， 因为毕竟这两个机子其实性能上是。不是一个档位的了，已经不是一个档位的了。 对对对， 今天正好来节目里三个机子，我觉得正好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一个方向。 没错， 最便携轻薄，但是你真的不能指望它玩什么游戏的，是那个 Surface Pro， 但是它真的够小巧、够轻便，哎，一折就走，你放你女生的那个包包里都可以带走了。 嗯， 然后如果你想尽可能寻求一个性能、续航。包括美观度的平衡的话 ，Surface Laptop 2代， 但是你想要说，尽可能追求说，我又不要太沉，但是我真的要做事儿， 高性能， 想要回去。 剪一下片子啊，这个可能 laptop 二也不太能招架得住，那你就可能得用 ThinkPad 插完影视这种产品了。而且我说一下，因为生产力工具其实大家现在很关心的是一个接口的问题，这是我着重说的。苹果曾被人大家吐槽过一个事情，就是苹果的接口你必须买一个 Type-C 各种各样转换， 必须买个 dock。你像这款产品，因为影视整个的产品它就是要强调生产力的，那包括说你像我要剪片子，我要剪视频，我要强调你如果是影像工作者，我要拿存储卡备份的，硬盘备份的，你看包括 Type-C 的雷电的口，包括说 那边第一个是网口吗？请问 不是，这是它的电源口， 这么大个、啊、 电源 Think 就是 Think 的官就是官方的那种方形的电源口， 方形电源， 包括说两个具备 Lightning 就是不是 Lightning 就是那个 雷电的 这个 的Type-C 口，然后标准的 HDMI 口， 标准 HDMI 标准，很多以前是 不需要转换口。 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是 mini 的，不是，这是 mini 的 LAN 口、 啊， 微型的网口也给你做了一个，网线。然后这是耳机，这边还有呢， 还有啊， 对，那边 Type C， 这边是标准的两个口， 标准两个 USB 杜卡 西 Type C， 对，然后这个是那个锁口， 锁口还有锁口， 对。 还有地方更啊，它十五寸的嘛，对， 十五寸， 对， 真 是， 所以说这个机子就是它，这个机子就是明显的是我是要来干事儿的，我是要来做正儿八经事儿的，所以它整个的接口必须保证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它多少钱？ 这个机子相对比较贵一些了，14,999 起。 对，这个屏幕也注意啊，这个屏幕是一块什么呢？是一块4K 的屏幕 啊。 4K 的屏幕， 好嘞， 对， 就是， 所以就是 超高分的， 对，所以你想，对于修图做视频，因为我们知道视频的话，包括你剪音频的话，其实它的整个空间越大，你可以放下的音轨就会越多。 我了解了，我们可以这么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像这样的一个 ThinkPad X1 这个影视啊，这么高的性能，这么稳定的这种性能来讲，特别适合一个忙碌的商务工作者， 对， 或者忙碌的一个设计人员或怎样都可以。 它往下可以打到一个普通商务人士，往上可以打到一个像咱们这种有一些视频啊、音频啊、多媒体啊、图像需求的人 处理的都需要。 而且说实话，大概就比如说最低配的那个就 ThinkPad X1 Carbon 贵了5000块钱，但是它的配置是就是核心性能配置上大幅提升了。忘了说一点事情哈，大家会觉得说高性能笔记本现在有个问题是续航不太好，其实你看 Surface Pro 2和 laptop 的续航都很好，因为都是 14个小时的， 对，因为都是低功耗的，而且现在的功耗控制做得很好。大家以前说游戏本你能给我待个2-3个小时就不错了，对不对？插完影视，它毕竟是插 游戏，游戏本的话，你不插电心里都不踏实。 对 对， 插一影视，它毕竟是插一系列的，它官方宣称的最大的续航是14.6个小时。之前有朋友用过，至少10小时是没什么问题的， 满功率运作啊，这之类的。 对对，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这种产品以前我们在去年真的很少看得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生产力产品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觉得生产力一定要跟五大番粗跟这种东西就是对 啊，他们在转变着。 对，包括说以前很多人想我想要买一个万元左右的，我只能买什么游戏本，那现在你有这种专门针对像这种生产力人士的相对比较轻薄的产品去进行一个设计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带了三个产品来讲生产力真的是很有代表性， 真的是。那其实生产力方面的话，安卓咱多问一句，生产力的效能有多好？ 其实早年我们都用过那个很便宜那个 安卓平板， 不是上网本， 上 网 本、 其实现在安卓平板把原来那个上网本干掉没有问题了。 哦， 因为现在安卓平板的界面，因为现在安卓已经不分说平板界面还是说手机界面，你横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安卓版的 Microsoft Office 啊，包括什么什么按钮上面都有，字体按钮都有，当然有些格式的部分没有办法支持的那么完整， 对， 因为系统的原因。但是排版格式，包括说打开 PPT 修改浏览 Excel 表格，问题都不大。那很多的。你像很多的这种安卓平板甚至也给你送一个键盘，而且也带上一个鼠标，那像三星的 Galaxy Tab 就是的，那就是你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包括说修图，因为我们知道像 Snapseed 这样的，包括说 Adobe 也有安卓版的软件做一些修图也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你想要做更进阶的话，还是像要购买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 PC 产品，因为 PC Windows 上毕竟它有更完整的生产力的一个生态。 太对了，太对了。下面时间我要交给苗山了 啊，就像我们一边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天翻地覆》啊，一边呢，你拿着那台这个 X1 哦， 走到那边去看一看这个15寸的、12.6寸的跟13寸的相比， 可以给大家一个选购的指南， 这个大小一比，然后你就了解到了。 其实厚度上，我觉得倒是没有差很远， 对，我觉得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机子的感觉是要轻很多的。 那我怎么这么轻？ 很轻，对，因为它毕竟是碳纤维嘛，所以几乎你感受不到，它会有反差的感觉。 对，会有反差的感觉。 啊、来吧，我们看看苗山手里头这个各种各样的笔记本产品啊，首先大个的这个，还看上去还挺大的，其实。 终于显得我瘦小一些。 嗯，这是一方。好像没有。哎，对 对， 但是可以看到。 觉得拿起来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大，为什么感觉？ 但是 X1 依然是不能数控，对吧？ 哦，对，因为它设计生产力的部分上，还是说针对说像鼠标比较多。嗯、当然 ，X1 有可以触控的，叫 X1 Yoga， 对， 可以翻过来， 可以翻转。嗯、 这个其实你还可以试一下，它可以板成180度。 对，这是 ThinkPad 的这个 对官方 标志性的一个开合。 对，你看， 可以开屏， 它也是下沉轴，很多家下沉轴不能做到180，它能做到180。 嗯， 有之前真的我碰到有一个朋友的公司自己用了一个180度这个下沉轴的笔记本，沉了一下，呱，沉裂了一个口。 啊，裂了，好嘞， 这个是180度的。 再来看下面这两台， 嗯， 右边这个小号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Surface Pro 6， 对， 12.6英寸， 对， 然后那个 Surface Laptop 12.3英寸， 对 啊，Surface Laptop 的话是13寸的。 对， 13.5英寸的屏幕。 对，嗯、你看 Surface， 你看他们的整个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宽高比不太一样。 嗯、 你看 Surface Laptop 就是4:3的，你发现了没有？ 对， 因为对于很多办公人士来说，如果屏幕它相对说比较高一些的话，其实在一个页面上能看到的整个文字会更多。 嗯， 但是你想看，如果是对于图像、图片或者是视频工作者来说，16:9，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跟标就是广泛性的一个这么一个规格，所以能看到不同的产品它在屏幕规格上其实就面向了不同的人群，因为那个是16:9，所以你看起来反而没有觉得它比旁边这个laptop 整个高很多，因为它整个宽它是宽比较多的， 宽 屏 幕的。 郑兆生啊，你拿着左边这台这个 ThinkPad 这款哈，这个就很像一个上班族，但你拿着这个 laptop 的话呢，就像个女老板。就是因为女老板也不太需要做些具体的什么设计啊什么的剪片子，不需要，对吧？ 对， 美美的就好了。 对， 两种不同的功能。 这个、是女老板 对呀、啊。 对。 对，你好，苗老板。 因为总体来说，就是这个 ThinkPad 要硬朗一些。 那当然。 因为它整个系列的、 嗯。 而且它整个的性能也跟这两个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嘛？对。 他们不是一个级别。 对 对对。 这个 更有生产力一些。 实用性多一些，操控能力也更强。 独显啊。 而且它的这个无论是配置还是它的外观，其实都是硬朗的。 对，包括接口啊，包括设计，就是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个旗舰级的小工作站。 嗯，好了，再次感谢苗山，请回座，谢谢。 所以这是实干型的哈。 哎， 对。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就用这样2个小时时间，跟您去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新品，还有相关的资讯内容。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们热情的关注。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周末愉快。 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